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今晚英国文学史，我们会介绍一位被誉称为是继叶慈和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国诗人。这一位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叫做威斯坦丘·奥登。奥登这位诗人可以说在30年代的时候自己自成了一派，成为新诗的代表，在英国方面建立了所谓奥登派或者奥登一代的诗人的。他非常多才多艺，写的诗的题材和形式都是相当之多的。或者我们先介绍一下威斯坦丘·奥登的一些生平简略先。英国诗人奥登是1907年生于约克郡，1973年在维也纳去世。他爸爸是一位名医，爱好文学，而母亲是笃信英国的国教。奥登在1922年开始写诗，1925年入了牛顿大学攻读文学，同时亦都是从事诗歌的创作。大学毕业之后去到德国学习德国语言和文学，1930年回到英国做过5年的中学教师。奥登曾经将自己的创作生活分做几个阶段，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他在牛津大学的文艺青年里面慢慢开始抬头的时候。在这一派年轻的诗人当中，有包括了戴柳亦斯等等人的。可以说30年代他们是成为英国新诗的代表。奥登第一部的诗集带来给英国新诗的一种很新的方向、内容和技巧，或者可以说新的气氛。第二个时期就是主要是集中在30年代了，奥登成为了英国左翼青年作家的领袖。在1938年，他跟英国小说家伊修伍德一起来到中国采访，也都合作了是写了一个报道抗战时期中国的《战地行》这首的诗。其中12行诗的体系叫做《战争时期》，也都是奥登所编写的。在这个阶段，他还跟伊修伍德合作了写了3个诗剧那么多，曾经先后在伦敦的一个实验剧院里面上演。第三个时期就是在40年代了，可以说是标志着奥登世界观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他在1940年之后皈依基督教，在之后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的态度是分别反映在他3首的长诗里面的，包括了1944年的《海尔镜》、1945年的《暂时》和1948年的《忧虑的时代》。而第四个写作的阶段，他被认为就是说自己在美国定居之后，他曾经在美国大学任教，这些时候可以说是晚期的诗歌的创作，也都是有很浓厚的宗教的色彩。这个时期主要的诗作是包括有1905年的《阿基梭斯的盾牌》和他的遗作，在1974年才出版的叫做《谢谢你慕》。奥登不单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他也是出色的文学的评论家，直至1973年他是患急病死于维也纳。看到奥登在他一生的阶段里面，由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变化到他晚期的时候对于终极关怀，特别是宗教方面的关心，就令到我们想起一定要邀请本地的一位对西方文学相当熟悉，而且在本地的基督教界都相当活跃的余达森博士来跟我们介绍奥登的作品。余达森博士，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看你早期的一本讲西方文学的作品叫做《荒漠行》，里面就是见到你引用过英国诗人奥登的诗的，当时引用那个含义都非常深刻。其实你是哪个阶段开始接触奥登的作品的？ 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对中国文化寻求一个出路是很关注的。咁而喺中國文化尋求出路嘅當中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西化嘅問題啦。咁而我睇到咧，當時西方咧，佢哋咧係有一個好嚴厲嘅自我批判，即係佢哋對自己嘅文化咧有好深入嘅反省而作出呢個批判嘅。而其中咧反省得非常之深嘅就係一啲嘅詩人， 亦都作出好嚴厲嘅批判。咁奧頓咧就係其中一個咁樣嘅詩人，所以我對奧頓咧係有好大嘅興趣嘅。 嗱，咁我哋發覺奧登咧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早期係一個關心社會嘅一個可以話係年輕嘅馬克思主義者啦。咁到佢晚期嘅時候咧，就反而係喺宗教嗰方面嗰個嘅思考，譬如就係宗教性嘅人生嘅問題比較多。咁譬如你當你睇佢嘅作品嘅時候咧，你係特別注意到佢晚期嘅作品，因為佢早期嘅一啲嘅觀點咧。 其實即係佢嘅早期晚期咧，即係我都係好有興趣嘅。我當然讀佢嘅詩都唔算係好多，不過咧就係、是、即係你可以講話，我都係幾廣泛地涉獵即係佢所作嘅詩啊。咁當然晚期咧有特別有幾首咧，即係我自己特別咧係即係留意嘅。我諗咧就係、是、即係奧頓咧係好關心西方人民精神嗰個咁樣嘅前景啊。佢由一開始你可以話咧係對於社會有好大嘅關懷，即係或者佢係社會主義嘅時期咧，其實佢嘅焦點其實都係自由人民主義、liberal humanism 咁、其實到以後咧，其實佢都係咧，你可以講話人民精神，即係人民精神嗰個嘅狀況係點樣？ 咁我哋對於譬如話人民主義、人民精神，甚至你剛才所提到嘅自由嘅人民主義咧，呢啲嘅名詞咧，我哋似乎有時又都好似係大概知啲，但係又唔係太過清晰。但係你覺得喺奧登嘅作品裏邊，佢所表現嘅所謂自由嘅人民主義，其實如果具體地嚟講咧，係邊一啲關於人嘅課題咧？ 你可以講話自由人民主義咧，其實就係呢一個啟蒙運動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發展嚟嘅。即係啟蒙運動咧標榜兩個嘢啊嘛，人嘅理性同埋人嘅自由。 係 啟蒙運動作為一個文化建構嘅運動咧，就係、是、其實建基於人嘅理性同埋人嘅自由。咁而奧頓咧係特別係重視咧人有嘅自由。咁喺呢一個早期，即係就算佢作為一個即係社會主義嘅詩人嘅時候咧，佢都好強調啊，佢自己曾經好強調咧，就係點樣咧？就係佢參與呢個社會主義嘅活動啊，或者運動啊咁樣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目的咧，其實就係期望到有一日嗰個嘅所謂政府咧。可以限制人自由的那個政府呢是可以完全的消失的。以至人呢就真的可以達到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生活的这样的状态。 那会不会他对于所谓西方文化的批判或者是反省呢都是沿著他对一个所谓人类的自由这个境况的所谓想望作为一个的标准呢？ 是啊，你可以咁講啦。所以喺1940年咧，佢喺寫呢個 New Year Letter 嗰度咧，佢其中有一句咧係咁講嘅。佢話咧 ，All freedom is still far from home。All freedom is still far from home。即係自由咧，仲依然咧好遙遠。即係佢喺呢個咧係對佢追尋自由咧一個嘅失望啫。你可以講一個表達。 但其實他經過一個怎樣的思想歷程以至他達到一個這樣的結論呢？ 即他當初呢就是以為呢是馬克思主義呢是可以呢是令人呢是真的達到一個自由這樣的存在的境況。即要達到一個這樣的境況呢，我們是要去是突破呢，即是這個社會傳統給我們很多的壓制，進一步呢就是政府對我哋好多好多嘅限制嗰樣嘅嘢，咁而睇佢睇嚟咧，當時即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咧，就係法西斯主義嘅興起啊嚇。咁就於是咧，佢喺1937年咧，其實佢咧係滿腔熱血咧，咁樣咧去到西班牙嗰度咧參與內戰，去反抗呢個法西斯主義嘅。 咁可以話其實年輕嘅時候佢都係滿腔熱情啦，以為咧就揾到一個途徑咧可以達到佢認為人類應該有嘅一個狀況。咁但係會唔會呢一個觀念咧，隨住佢嗰個即係當然就係社會嘅變遷，同埋佢所觀察到嘅真實嘅情況而有所失望咧？嗰個嘅過程係點樣？ 你可以話咧，佢係一開始，譬如佢去參加呢一個嘅西班牙內戰嘅時候咧，佢已經係有相當嘅失望。就是、當佢去到西班牙嘅時候咧，佢去到巴塞隆納啊，嗰度佢話佢當時好大嘅震驚，就係佢見到所有嘅教堂嘅門都關曬嘅。佢諗住自己咧係去反抗呢一個法西斯主義，但係咧佢支持嘅一方咧，強調民主自由嘅嗰一方咧，竟然咧係啊 即係將所有嘅教堂嘅門咧冚爛嘅閂曬，呢種對佢嚟講咧，基本上有一種法西斯主義嘅行為。點解可以係咁發生嘅咧？於是佢開始深悟到咧，即係當一個人佢有權力嘅時候咧，無論佢標榜乜嘢係民主自由，佢都好容易咧係濫用佢呢個權力咧嚟到咧作為一個咧即係一個嘅所謂壓制。自由的一個這樣的 藉口、這個可能就是他的轉捩點，就是對於他年輕的時候所相信一些政治的信念，以為可以救世或者改變人類的狀況，是一種的第一個所遭受的挫折、但是在這個階段裡面，當他徹底失望之餘，他所謂、在資料上面我們發覺他反依基督教這件事的過程其實是怎樣 的？其實他是這樣的，我想他徹底失望的時候，他問一個更深的問題，一個很深的文化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這些現象會出現在西方文化呢？特別是希特拉的出現，為什麼會有這些這樣的事出現呢？當然呢，即係佢又追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引致到呢佢睇到西方嗰個所謂 liberal humanism， 即係自由人民主義嘅嗰個嘅崩潰。咁佢再追問呢，即係呢一個嘅 liberal humanism 點解會崩潰呢？咁一路追問落去嘅時候，佢就發現呢，原來呢喺西方一路發展嘅所謂嘅人民主義呢，裏面有一個好致命嘅東西呢，就係相對主義。咁相對主義呢係令到人呢再冇嗰個嘅一個好穩固嘅肯定嘅咁樣嘅信念，對於人嘅價值，特別係對人嘅價值咧，有一個好深嘅肯定，咁咧就於是引致咗咧各樣嘅極權嘅現象咧就出現啦。由呢一度咧就再引佢去問一啲更根本嘅問題，就係人嘅存在。人的本性的問題，而在這個時候他開始呢是看一個很重要的神學家的作品，就是 Reinhold Niebuhr。 Reinhold Niebuhr 的 The Nature and the Destiny of Man 就是出版了，在這個時候他呢就很深受這本書的影響的，就看到他開始看到人內在裡面很多各方面的矛盾，而人呢要去、超越他這些矛盾呢，基本上咧，唔係話咁一件咁容易嘅事嚟嘅。 其實對於啲生命嘅思考，所謂存在問題嘅反省嚇，同埋對於所謂社會主義嘅一種失望咧，可以話係一個都係叫做青黃不接嘅時期喺佢思想上邊啦。咁但係點解會係基督教咧？點解佢會係受後來即係去到晚期嘅作品裏邊都有受到呢一個其實英國當時已經係國教嘅一個嘅信仰所影響？ 我諗呢個當然同佢媽媽咧係好有關係啦，即係佢咧係同佢媽媽嘅感情咧係好深嘅。而佢咧係少年嘅時候咧，佢媽媽咧係堅持咧係每一晚咧同佢哋咧是有一個晚禱，咁然後先至咧係即係瞓覺休息咁樣嘅嚇。久而久之咧，呢一種咁樣嘅 分途啊 嚇，即係就深入佢自己嘅內心啦咁樣。咁但係咧，亦都係因著係當時嘅年青一代咧，就嗰個嘅精神嘅氣候咧，就係拒絕上帝、否定上帝啊咁樣嚇。喺1933年嘅時候咧，佢話有一件嘅事咧，係對佢有一個好深嘅影響嘅。就佢有一晚咧，系同三個朋友咧傾偈，而喺傾偈嘅當中咧，佢突然之間咧感覺到有一種外在於佢嘅力量，但又亦都喺佢裏面湧出嚟嘅，即係好似唔係屬於佢，但係咧亦都喺佢裏面湧入出嚟嘅，就係咧嗰種對愛你自己嘅鄰舍呢個要求，有一個好深嘅感受，而佢又當時感覺到咧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要求，仲係一個可以實現嘅可能，呢一種咁樣嘅經歷咧萦繞咗佢幾日。而在他反省的時候，他說我開始很深的領會到，經過了這件事之後，我整個人都是不同，我以後還繼續會去利用人，但是呢就算我利用人的時候，我已經是自覺，就是我呢在做著什麼事情，或者我應該呢是呢處理我怎樣來做，就是為什麼去做。 嗱，呢一種喺內在發出嘅聲音咧，咁可以話咧都係類似一種所謂宗教嘅經驗啊。佢之前一路都係一個自由人民主義者，咁但係當佢可能發覺就係有一種聲音或一種力量咧，未必係一定完全嚟自佢自己，而係一種嘅感觸，甚至係一種外在力量嘅時候咧，到佢後來反依基督教呢一種咁樣嘅進路，同佢早期人民主義嘅觀點係一種衝突啊，抑或其實係一種互相嘅補足嚟嘅咧？ 你可以講話互相補足嘅，但係咧佢 當時咧可能開始體會到咧，以往所講嘅所謂嗰啲嘅所謂 liberal humanism 咧，係一種好抽象嘅東西嚟嘅。佢要追求建立一個完美嘅社會，你都可以係一種好抽象嘅東西嚟嘅。即係人咧可以被利用為作為一種工具咧嚟到去完成嗰種理想嘅社會都可以嘅。但咧就喺傾偈嘅當中咧，對佢嚟講最具體咩咧？就係人一個 person， 一個咧活生生有感情一個咁樣嘅人。對他來講才是最高的價值、 嗯、 我想那個體會是很深的、 嗯、 而到以後呢、就是、他所謂呢是、歸於基督教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宗教人物呢就是一個的、自己本身是一個詩人劇作家、一個聖公會的牧師 Charles Williams 他在這個人的身上呢他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作為一個人的質素、 嗯 啊、這件事就對他有很大的影響的 咁剛才我哋同余大森牧師啊，余大森博士咧，係介紹英國嘅詩人奧登嘅作品，睇到佢嘅思想歷程嘅變化，點樣由一個早期嘅社會主義者咧，係去到佢成熟階段嘅時候咧，對於作為宗教經歷啊，作為終極關懷嘅關心嘅。咁余大森啊，喺佢嘅詩作裏邊有冇邊幾首詩咧？一方面係帶出咗你剛才同我哋介紹嘅奧登嘅嗰個思想嘅歷程，同時亦都係你自己喜歡嘅作品啊。 有好幾首咧，係我都好中意嘅，同埋咧係即係你可以講話印象好深刻嘅。其中一首咧就係佢講到西方文化嗰個嘅境況啊，佢自己分析西方文化嘅境況咧，就係、是、叫做咧 Kairos and Logos。咁佢其中咧係描寫到咧西方人咧，你講可以喺一段好長嘅時間，好小心嘅嚟到經營一個佢自己文化嘅花園。好美麗嘅一個園亭嚇，咁、 嗯 啊、但係就喺佢咁嚟到經營嘅時候咧，其實咧 ，the savage 嚇、啊，即係嗰個蠻荒嘅力量啊，野蠻嘅力量咧，其實咧係喺佢嘅外圍咧，係不斷喺度等候嗰個時機咧，係進入入侵佢呢一個咁樣所建立嘅嗰個王國嘅。 嗯、 啊，譬如佢其中有一句咧，佢話 ：Outside the sunshine of his civil world, the savage waited the appointed time。本来呢度讲到 Kairos 是一个咧，系一个最美妙、最适当嘅时刻嚟嘅。但系嗰个 Kairos 咧喺呢度咧，就讲到点样咧？野蛮嘅力量咧，系等待佢哋嘅时间入侵佢哋嘅文明。喺呢一个诗嘅里边咧，佢问好多嘅问题。佢其中一段咧，佢讲到佢描写当时佢睇到嘅境况。佢话 Castle and crown that faded clean the way。The fountain sinks into the level silence. What kingdom can be reached by the occasion that climb the broken ladders of our life? We are imprisoned in unbounded spaces, defined by an indefinite confusion. 即係佢問，到底我哋啊靠住一啲即係破爛嘅梯啊，我哋一路咁爬嘅時候，我哋可以爬到去邊咧？去到邊一個 kingdom？ 去到邊一個王國咧？佢睇當時嘅西方嘅文化咧，就好似一啲破爛嘅梯一樣咁樣，即係領導佢哋咧去到咧虛無嚇、啊，即係去到即係唔知可以去到邊一度嚇。咁、啊 嗯、 然後佢繼續再問佢 ：Where are the kings who routed all confusion？ 以往佢哋有啲嘅領袖領導佢哋咧，可以咧脱離嗰個嘅混亂啊。但係而家呢啲領袖去咗邊度咧 ？We are your conscience of your own confusion。我哋而家呢啲詩人。我哋系咩咧？我哋咧系你哋认识你自己嗰个嘅混乱嘅一个嘅良知。 嗯，似乎佢睇诗人呢个角色都相当重要啊！我哋睇到咧，奥登其实亦都系个出色嘅文学嘅评论家啦吓。咁、所以佢好着重到喺所谓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嘅用文字写作嘅人嘅一个角色。咁呢个当然都脱离唔到佢早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睇文艺呢个功能呢、这个问题啊！但系譬如话。我哋睇到佢嗰個創作嘅詩嘅方式係好多，除咗剛才你引用嘅嗰啲咧，係比較嚴肅啲、好沉重嘅手法咧，佢亦都寫一啲好輕鬆嘅，甚至係打油詩嘅形式嘅。咁其實如果作為我哋睇英文啊，即係已經唔係我哋自己嘅語言咧，睇佢詩難唔難睇，會唔會太多嘅意象或者象徵嘅？ 佢有啲詩係好難嘅，有啲詩相當難嘅，即係你要咧非常之熟悉咧當時嗰個嘅處境啊。你先至能夠掌握到佢咧，到底講乜？佢用典咧，反為咧就唔係話即係好似 T.S. 嚟咁咧用得咁多。 佢就算用典咧，都同佢當下即係嗰啲嘅處境咧，係好有關係嘅。咁但係佢亦都有啲詩咧，係即係你可以講話好直接嘅。譬如好簡單咧，即係另外一首嘅詩咧，譬如《The Unknown Citizen》呢首詩咧，其實咧就讀起上嚟咧就好直接，即係好容易咧係理解嘅。咁佢咧係當中咧用咗好多即係反諷嘅手法咧，嚟到去描寫咧，即係所謂現代人咧，基本上咧係被好多嗰啲嘅 statistics 啊。 统计啊， 统计啊，数字啊，或者机械啊，或者咧系呢个社会嘅设计啊，各样嘢咧，嚟到将佢变成一个冇面孔嘅人。咁呢首诗咧，譬如咧就好简单，系好直接，即系一啲都唔难睇嘅吓。 咁我有兴趣想知道咧，其实佢喺1944到1948年间咧就写咗三首长诗嘅。咁呢首长诗咧就系可以话系代表咗咧佢嘅即系对宗教嘅信念同埋政治嘅态度。咁其中有一首咧就叫做翻译都好得意啊，叫做 For the Time Being 啊。咁个中文译名叫暂时啊。咁有兴趣想知道其实呢首诗系想讲啲咩嘢？ 呢首诗咧其实咧有一个嘅注脚嘅，即系佢个名喺个名度有个注脚，叫做 The Christmas Oratorio， 其实系一个圣诞诗嚟嘅。聖誕詩，咁咧就其中咧就有趣嘅一段咧，就佢講到咧三個博士嚟到去講述佢哋點解經歷千辛萬苦都去咧跟住呢執星去追尋一啲嘅嘢。佢哋到底追尋啲咩嘢咧？咁每一個博士咧都有佢哋咧唔同嘅追尋嘅目標嘅。咁咧就第一個博士咧就講到咧，即係佢咧一路追尋真理啊。到最後咧，佢都發覺咧，佢一路嘅追尋咧，其實都係好虛幻嘅。佢拉尾佢又講，佢話咧 ，To learn to be truthful now is the reason I follow the star。佢話學習點樣咧去真誠嚇，去真係追尋真理嚇，就係咧我跟從呢粒星嘅原因。另外一個嘅博士咧就話咧，我根本一路咧都係想追尋，我應該點去生活？有好多個人咧一路生活，但係從來唔問生活嘅究竟。咁但系我咧系唔能够咁样嚟到生活，咁于是咧佢就话咧 ，To discover how to be living now is the reason I follow the star。学点样嚟到生活系我跟从呢粒星嘅原因。第三个博士咧就话，你睇下即系四周围啲人咧都不断嘅讲爱，但系咧其实你见到嘅就系咩咧？竞争、仇恨、好多嫉妒各样嘅东西。佢而家咧，我学习点样去爱。To learn to be loving now is the reason I follow the star， 就是我跟从你粒星的原因。咁三个博士集埋一齐，佢哋一齐讲，佢 to learn to be human now， 或者应该咁讲就 to discover to be human now is the reason we follow the star， 去发现点样作为一个人，就是我跟从你粒星的原因。你睇到 到最后咧，其实咧佢都系要追寻一个所谓 Christian humanism， 一个 humanism， 即系嗰个人民主义都系嘅奥登咧一个好重要嘅关注嚟嘅。 咁同呢个 for the time being 嘅意思点样可以系理解拉埋一齐？呢个我突然间谂到吓。 你可以讲话咧系追寻，对佢嚟讲咧，对真理嗰个追寻咧系一个过程嚟嘅。你永远唔会咧完全拥有晒一切所有嘅真理。佢睇到人嗰个嘅限制，就只有喺暂时呢一刻，我咧点样嘅嚟到发现真理。这个是很重要 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虽然奥登是1973年逝世，但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和思考方式距离就不是太远，就差不多20年到。但是他也都看到很多现代人的一些问题，譬如作为一个现代读者看他的诗，你觉得最大的启示其实是什么地方？ 奥登是看得很清楚，即现代人呢基本上是受很多的东西来限制，受他自己創造的很多的東西來到限制。譬如呢，他有一首的詩是很有趣的，就是 New Year Letter 裡面的其中的有幾句的說話呢是很有興趣的。譬如呢，他說呢在美國這裡呢，他說我們人人都追尋自由，但是呢就在美國這裡呢情況呢是更加嚴重的。 It is the mover that is moved. Whichever way we turn, we see man captured by his liberty. The measurable taking chargeOf him who measures， 是那些可以量度，是人创造出来的机器，即是可以量度的东西呢，在这里控制他自己。人呢基本上呢是去到一个这样的境况。人追寻自由，但呢他被他自己创作的东西呢来到去捆绑。 咁另外咧，仲有咧就係對我哋嚟講咧係好有意思嘅，就係即係嗰個相對主義，即係人咧基本上咧係唔敢去肯定佢自己所信嘅東西，佢冇一個好堅定嘅信念，呢一個係現代人一個好致命嘅東西嚟嘅。 我非常之同意余達森嘅理解，同埋咧奧登呢個睇法咧，其實對我哋誒現時嘅人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寫照嚇。我哋嘅節目咧，當介紹完奧登之後咧，仲有兩輯咁多咧，就會去到係尾聲噶啦。咁唔單止係對於英國文學史嘅介紹要告一段落啦，咁世界文學之旅呢個節目亦都係已經係去到121輯啊。今晚啊，即係余達森先生同我哋介紹嘅呢個節目咧，就係第121個節目嚟噶。咁今晚咧，我哋係唔該曬余達森咧，係幫我哋介紹呢一位唔容易欣賞啊呢位詩人嚇奧登嘅一啲嘅代表嘅作品嘅。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